生当饭食，我宁愿听人力讲下笑啫。HKPenis.com， 我系探长。 花生当饭食，饮杯五粮液。咁你饮杯地啤酒都得嘅。我系尹兆坚。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机会， 韩油快递喺冇期间推出三款一加加韩油煎烧套餐，肉眼超薄切半白肉、牛柳、小肋骨、后三角质肉同埋福心肉，几个唔同质感味道嘅部分，每套都系298元起。而家凡购买任何套餐一份，仲送你雪龙汤一包。买满500元，仲可以免费送货添。即刻上人民超市同韩油快递网页订购啦！优惠期至6月20日。 好，我哋翻嚟啦，唔使今日唔使播嗰个咩？今日仲系5月喎。唔紧要啦，我哋呢啲好以话为啫。今日见到水哥，咁点解今日见到水哥呢？因为前嗰两个礼拜咧，有一单医疗事故，就其实我冇乜资格去讲得比较深入啲嘅。咁于是咧，其实嗰日就已经开始揾水哥睇下得唔得闲咧嚟睇一睇噶啦，吓咁样就吓水哥。咁啊，其实基本上今日应该交支麦俾你噶嘛。讲下讲件事嘅背景嚟讲， 咁啊，首先喺大约2011年到啦。咁啊，2011年嘅时候，有一位医生就喺九龙医院嗰度工作嘅，咁嗰个医生咧就帮一个病人咧开咗一个叫做我哋叫做造口嘅嘢啦，即系我哋叫做呢个气管嘅造口咁样嘅嘢啦。咁就系话有时有啲病人咧，佢可能系譬如话食道啊或者咽喉癌啊嗰类嘢咧，咁佢又需要咧系开一个造口咧，令到佢可以唞到气嘅，方便佢可以唞到气嘅。咁而好不幸地、好意外咁样发生咗一个事件，就系话有一个姑娘咧，就有一位护士啦，因为有一位护士同事咧，就误以为话个医生话嗌佢话要帮个病人做翻一个 dressing， 即系可能就系中文嚟讲就系包翻个伤口。咁但系咧佢就错误咧，就用啲纱布咧就帮个病人咧就封咗佢唞气嘅呢个造口。咁而 但系真系封得实嘅， 系啦。咁而引致到咧，就呢个病人咧就会有呢、這个窒息啦。即系好简单咁讲，就系、是、大概件事就系咁啦。咁发生咗呢件事之后咧，咁跟住就即系病人可能就病人就不幸去世咗。咁病人嘅家属就向即系医院方面就追究啦。咁于是乎咧，就经过咗好几年嗰个聆讯啦。咁医委会咧最后就出咗一个判决嘅。咁嗰个判词咧系其实都有罚嗰位护士嘅。咁但系咧，另外咧，佢亦都罚咗嗰个负责嗰位医生咧，就罚咗佢系要停牌呢个6个月。系啦。咁但系我哋听到前线医生联盟佢哋嗰边嘅意见啦，同埋我哋自己有好多同事咧，都觉得咧呢个判罚咧系我哋叫做话系唔合比例嘅一个判罚嚟嘅。咁好啦，咁或者我哋解释下点样唔合比例法呢。咁其实咧呢件事咧，我哋又可以从三点去睇嘅，从三点去睇。第一点咧就系话，到底边一个做错嘢啊？到底佢个做错嘢嗰个人系应该系要负啲咩责任，唔应该负啲咩责任啊？咁呢啲我哋可以睇啦。第二点就系话，嗰个罚嗰、那个 罚则 嗰个罚则嗰、那个惩罚系咪公平，系咪合适？咁第三样嘢就係话，係我哋有冇咩方法，其实呢个第三点咪最重要，就係有咩方法阻止呢样嘢唔好，因为而家始终係讲緊係冇咗一条人命。咁好啦，咁首先第一件事，个护士係罚咗啦。咁但係呢嗰、那个护士 咩呢， 个护士罚咩呀？护士罚咩我都係睇到係护士係停职啦。咁个护士呢 就已经罚咗啦。咁但系咧个医生咧罚个医生咧，其实我哋觉得咧个医生唔系话冇责任。我哋唔係話好似坊間有好多網絡上有好多人講話，哇！你班醫生輸打贏要喎，啊，即 係醫生為 係啦，你醫委會話判得嗰啲醫生輕嗰陣時，你就話啊，醫委會做得好啊，判得好啊，哦，到而家醫委會啊公平公正咁啊，話罰個醫生停牌6个月，你哋就成班醫生衝出嚟嘈，咁到底事實係咪真係咁咧？咁我喺呢度就想話，即係就我所知嘅部分咧，就向大家解釋一下咯。咁你其實咧。大家咧要留意翻咧，醫委會今次個判詞咧係有少少係比較突兀嘅地方咧，就係話佢其中有一句，佢就係話醫生有責任去監管呢個護士個進行嘅任何嗰一啲嘅叫做醫療程序，包括做呢個 dressing 啊。咁但係咧，其實呢句咧係有問題嘅。點解話有問題咧？因為其實而家基本上咧，而家已經唔係講緊話幾十年前，即係醫生係話領導曬我哋個 medical dominance 係好強嘅。嗰陣時，如果講緊幾十年前，即係應該就係講緊醫委會物力飛飛嗰個年代啦。佢基本上咧，護士就等同於係醫生嘅助手咁睇嘅啫。咁佢哋咧係可以係真係指揮啲護士做嘢嘅。但係因為而家咧時代唔同咗，進步咗啦。咁啊～所有嗰啲護士咧，佢哋係全部係接受過好充分嘅訓練啦，咁啊喺大學入面係攞到呢個學位啦，先至可以出嚟即係攞到呢個護士嘅牌照，去到執行佢嘅工作嘅。 簡單嚟講，大家有大家牌啦。 咁所以變咗咧，已經形成咗咧，而家嘅護士同醫生係冇從屬關係。咩叫從屬關係咧？即係話護士並唔係 under 醫生嘅。 即係你唔係我條僆。 係啦。亦都因为咁样嘅话，医生系咪真系有一个责任去监管护士咧？呢、這个我哋业界啊，譬如话有好多护士业界嘅同事咧，都系好质疑呢一点。就系话你点样去监管我所有嘅护士咧？呢、這个第一个就系话，第一个原因就系话个可行性。我喺一间医院入边，我有几千几百个护士。咁你个医生系咪可行话我可以监管得到咧？如果我监管得到嘅话咧？我真係分身都唔掂啊！我諗個醫生真係好似孫悟空咁樣，識得分100个身出嚟，我都冇可能睇曬咁多護士。咁仲有另外一點咧，就係話基本上護士佢哋係有佢哋自己嘅專業資格，佢哋有自己嘅專業自主。咁既然有專業自主嘅話咧，佢哋就應該係要承擔，亦都負翻自己嘅責任，而唔應該話我係需要醫生去 supervise 我，因為我係一個獨立嘅一個專業。咁所以咧，应该咧，医生基本上喺近年嚟讲啊，医生同各个即系唔单止话护士啊，同放射治疗师啊，同物理治疗师啊，职业治疗师咧、啊，已经由以前咧嘅可能系话觉得系我哋系辅助医疗啊，或者系医生嘅助手咧，已经提升到大家系一个互补不足，大家一个合作嘅一个团队。就好似踢足球11个人。只不過醫生佢就攞埋一個，佢係多一個隊長臂章。簡單嚟講就係、是。咁但係咧， 但係有隊長臂章嗰個咧先講啊。但係係咪應該坐喺冷氣房，即係 HA 嗰啲先係隊長咧？ 嗰個容後再講啦。我哋而家講翻前線先。係啊，嗰個後線其實 HA 嗰啲唔係隊長，我同你講，嗰啲係買球員。 manager 冇錯啦，嗰啲係咁好啦，咁因為咧。積習已久啊！一路嚟講啦，我哋其實我哋譬如我哋物理治療師啊、職業治療師啊、放射治療師咧，我哋都係 under 喺政府嘅一個法例監管。嗰條法例個名係改得非常唔好。嗰條法例係叫做《輔助醫療業條例》。於是就形成大家咧就會睇到我、哦、你哋即係輔助醫生啦咁樣。但係其實而家已經唔係咁啦。點解我會咁講咧？即係就好似物理治療師嘅同事佢哋都講過，佢哋都會講過話。佢哋會話：我哋做一個物理治療師，我哋要接受4年嘅 training。跟住去問翻一個醫生話：原來一個醫生喺佢嘅成個呢個訓練嘅做醫生嘅生涯入面咧，佢可能去物理治療部嘅時間係唔多過1日，或者甚至最多都係可能去2日、3日。咁佢點會有嗰、那個有嗰個知識或者有嗰個技能係可以話我監管個物理治療師點樣做嘢咧？咁所以呢個係好唔成立嘅一句 一句判詞嚟噶。我哋亦都聽完呢個判詞之後咧，我係非常之譁然噶。呢個係其中一句。好啦，咁啊第二句令到大家好譁然嘅判詞係邊句咧？就係話醫生有責任提醒翻護士佢唔知道嘅嘢。 嗯。 咁我哋咧呢句咧，我哋聽完之後，我哋更加譁然，因為原來而家咧做醫生咧，我係要知道曬我每一位同事，你知道啲乜嘢，你唔知道啲乜嘢。 嗯， 如果你誒、你如果你係唔知道嘅話咧，原來我咧有責任係要提你嘅、哦，即係我要係微卜先知，我一行到入嚟，我就知道曬呢度啦。阿 Wayman 系谂紧啲乜嘢？阿 Wayman 知道啲乜嘢 ？Wayman 唔知道啲乜嘢？阿 Wayman 想要啲乜嘢 ？Wayman 唔想要啲乜嘢？我要预早知道晒，然之后我去提醒你。咁如果系咁嘅话咧，我可以同大家讲，你哋大家所要求嘅或者医委会所要求嘅，唔再唔系一个医生啊，佢系要求紧一位神仙啊，系要未卜先知啊。 嗯。 我亦係要一行到入去個病房度，我已經知道曬你每個人嘅 qualification 係點樣，你識做啲乜嘢，你會喺啲乜嘢位會出錯，我要一早知道曬噶。咁如果我係咁神仙嘅話，我唔使做醫生噶啦。 唔係我翻嚟想調轉頭嚟問，就係話，如果我唔提你需要注意嘅嘢，係咪所有嘢你都係 hea 住做先？ 係啦，所以呢個又係另外一個問題咯，就係話。点解我哋如果讲紧系话一个专业系一个已经有发牌有注册嘅制度嘅， 嘅 一个 牌噶嘛， 嘅一个职员，点解我系会需要另外一个同我个专业完全系冇关系嘅人去提醒我，我应该就做啲乜嘢？咁所以呢样系其实系好荒谬嘅，其实大家可以谂到系好荒谬嘅。所以我头先我都系喺度谂咗好耐，我都觉得咧。就係、是、話，如果嗰個醫生係有咁叻，佢係知道曬每一日行入一間病房嗰度，佢係知道曬每一個職員知道啲乜嘢，唔知道啲乜嘢嘅話，佢唔好做醫生啦。 嗯， 佢基本上佢只要傍喺阿李嘉誠隔離咧，佢應該仲飛黃騰達啦。 嗯， 因為佢完全知道佢老細想要啲乜嘢，唔想要啲乜嘢，佢應該升職快過霍震霆嘅。就是这个就是我睇到嘅观察到嘅判词石入面有其中有两个比较唔合理嘅地方囉。同埋你冇可能㗎，你话叫个医生去监管，咁你而家讲緊就个护士出事，你叫个医生监管护士。好，咁到有朝一日我哋放射治疗师出事喎。咁又个医生又需唔需要监管放射治疗师啊？ 咁但系你边个医生负责监察你咧？因为你嘅 operation 同佢嘅专业冇关噶嘛。 佢亦都系可能净系 attach 咗几个钟，只系嚟电疗机嗰度行一行。 嗯。 咁啊，跟住就话你今次学放射治疗嗰个 module 已经完咗啦。 嗯。咁可能要对八个钟嗰样嘢。 系啦。咁跟住好啦，再继续。咁样推演落去呢，職業治療師你需唔需要監管啊？物理治療師你需唔需要監管啊？ 嗯、 啊，心臟科嗰啲幫人度心電圖嗰啲，你又使唔使監管啊？如果咁樣計嘅就係話咧，嗱，有啲係地牢，有啲係一樓，有啲係二樓，我唔知個醫生點樣可以同一時間監管曬咁多人就做嘅嘢。即系呢个系一个唔可行嘅嘢嚟噶，但系医委会而家就系要求医生去做一件唔可行嘅事。 嗱，即系我做少少注解，即系喺本杂志或者个媒体当中有一样叫杂，即系嗰个叫责任编辑嘅，就系话当一段新闻又或者一段材料出咗嚟之后咧，就有个人负责呢段文字究竟有冇经过编辑啊，有冇经过proofreading 啊，个资 料未讲杂，个 资料 咗个 真伪啊， 嗰 单新闻。咁个问题就系点解有人负责任咧？就系当呢单材料出咗问题嘅时候咧，就揾个人将佢头剁落嚟，人头落地。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可以用一个咁嘅处理手法去处理一段新闻。咁问题就系话，当一个医疗程序有个失误嘅时候，因为而家讲紧嘅唔系大家坐喺写字楼做紧一件可以喺写字台完成嘅工作，要去唔同嘅地方，经过唔同嘅人，有好多唔同嘅人嘅诊断，出咗嚟一个结果。即系最合理嘅一个判断咧，就系话大家呢个系集体负责制，就唔可能就系话有一个人去 supervise 成个诊断，去到咧呢、這个诊断入边个过程出咗一个问题嘅时候咧， 任何一 个人头都系负责任。 系啦，任何一个 step 出错都系关嗰个队长事。 而家就係要个队长去负责呢个最严重嘅处分，就係话佢唔单止停职咁简单，佢係要钉牌。咁、那个问题就係话，即係先唔好讲头先成个程序里面大家用 common sense 觉得边个啱边个唔啱先。如果你是一间公司，即是等于你做一份写字楼的文员，咁你每一日处理的案件啊的生意啊有银码出入的嘛。如果你份报价单打漏了一隻字，你份合约写错了一隻字，又或者你处理的东西有些不妥当的地方，令到公司有金钱上面的损失，而家是跟你讲就是说，欸唔系你要负责任，你对头嗰个经理，那个经理要负责晒成条单，损失系金钱。你觉得你老细个啰柚会坐乱得几耐咧？ 喂，如果系咁嘅话咧，嗰、那个职员好憎佢老细，即系几过瘾。 呢个其一啦，即系话你如果出咗事嘅时候，如果系你人头落地又唔关我事，或者我即系可能你就系、是。点讲啊？你可能罚我冇 bonus 咯，但系问题就系成条单冇咗$100,000就唔该你咩？即系我真系唔知道边一个人会坐嗰个位， 跟住 我就唔会坐啦。 然后系个老板系要揞翻$100,000出嚟填翻条数咯。 系啦， 系佢直系上司咯。 咁、那个问题就系话，咁你揾啲乜嘢人做呢个岗位呢？即系以我所知呢，以我即系比较市侩又市井一啲呢，我系绝对唔会翻呢份工嘅，因为呢随时唔单止你会冇咗。你应该得嘅酬劳，重要你赔翻你公司蚀咗嘅钱出嚟，重要喎、啊、个错唔系你出喎、啊。咁我唔明白究竟呢件事点样会行得通。 所以香港啲医生呢其实系好接近圣人㗎啦，你明唔明啊？ 即系真系即系坦白同我即系坦白讲，你如果一个咁样嘅制度而行得通嘅话呢，你即系真系你要求緊大家就唔系做緊一份普通嘅工作。你系真系要求緊一个神仙。咁問題就係話香港有幾多個神仙呢？如果香港冇神仙係點呢？呢、這個醫療制度係直頭會崩潰嘅。 同埋香港嗰啲神，如果佢係真係有做神仙嘅能力，佢仲會唔會打你呢份工先？ 呢個係第三個最重要嘅問題。點解呢？就係話，即係當你如果你嘅工作性質又相同，但係你嘅 offer 私人，如果係私人執業又或者係私人醫療系統嘅話，你比較 offer 你更加好嘅時候，你點解要仲喺一個公營系統裏面做嘢呢？個問題就係話，如果喺公營系統裏面出咗咩事，要我人頭落地而同我一齊做嘢嘅人負擔嘅責任係相對地比我係唔對等嘅時候，你覺得我仲邊有心機做呢份工呢？咁、那個問題就係話，你真係會令到我對呢個醫療架構係唔再信任，而係醫生唔信任呢個醫療架構，佢可以去第二度做嘢，佢可以唔喺香港做嘢，甚至乎佢轉行。問題就係話，咁你同我使唔使睇醫生呢？係要㗎嘛。咁如果你同我需要睇医生嘅时候，而大家都唔信呢个医疗系统，呢个医疗系统唔能够运作畅顺嘅时候，即系我想问一个问题：到咗如果有一日大家系冇办法睇医生，又或者冇医生睇嘅时候，又或者去到即系好似阿水哥你啊，有一日瞓喺张床度啊，喂，唔系、哦，有医生觉得佢需要做手术，有医生觉得佢唔需要做手术，但系大家嚟揾签名，有佢拗我先啦，有佢拗得三五七年。佢做唔做手术就唔关我事啦，咁起码就係冇人要佢做，因为要佢唔做喎，咁佢拗死就唔关我事啦嘛。 所以亦都有一个唔係几好嘅文化发展呢，就係话香港人呢有时个要求係而家係越嚟越高，咁我哋都明白嘅。咁但係我哋医疗嘅人员呢，即係正如头先所讲啦，医护人员唔系神仙囉。咁、但係呢好多时候啲市民 expect 就係话，我送咗个病人入去医院，你就要将佢医返好，健健康康咁行返出嚟。只要佢唔系健健康康，唔系话医返好行返出嚟呢，就系、是、你系咪有医疗事故啊，你系咪有啲咩嘢做得唔好啊，而令到我屋企人都送咗入嚟医院囉，点解会医唔好啊，咁样。即係个要求系个普遍个市民个或者病人对嗰个医疗系统个要求系高咗，系、高过十几年前啦，高过廿几年前好多已经。 即系等于咧，有时大家翻工咧，你就会发觉每一个礼拜开会嘅时候要汇报，即系你嗰个礼拜做过啲咩嘢啦。咁但系好坦白讲，有时就唔系你汇唔汇报你嗰个礼拜做啲咩嘢。即系我见有啲公司又好得人惊嘅，即系佢会叫你咧就罗列晒你一个礼拜要做嘢出嚟、即系好老实讲。从来呢一样嘢系大家责任问题，如果你可以做得到嘅，咁当然好啦。咁问题就系话，你要花几多时间去处理嗰样嘢呢？如果你要花好多时间，好多时间去处理一个你工作嘅报告嘅话， 究竟个工作报告需唔需要，即係阻咗你平时要处理其他职务嘅时间呢？喂，原来我发觉真係有好多公司呢係为咗开会而返工㗎喎。但係为咗开会而返工嘅意思就唔係你唔係为咗解决问题而返工喎。你係为咗纯粹就係话俾人听你点样解决问题，但实际上就永远唔使做嘅。呢个世界上有咁着数嘅嘢，大佬。即係如果大家有时间不如真係实质上做一啲有建设性嘅嘢出嚟啦。就唔係大家围埋去諗下，喂，有责有站嘅时候边度负。你諗下，唔好话你公营医疗系统，而係话每一日你需要签几多个名呢？即係譬如你喺公司你接触过一份文件嘅时候，你需唔需要签名作实啊？又或者係收到个 email 嘅时候，你使唔使要回返个 email 俾老细 note 啊？你有好多呢啲咁嘅文书上嘅来往呢，好似形式上就话俾人听你已经可能参与咗呢个过程嘅某一部分嘅工作。但问题就係话，当你工作量系过高嘅时候，你会发觉呢啲全部都系形式上边行礼如仪一样嘢，唔系讲呢样嘢重唔重要，而系话你好似每一日嘅责任就越嚟越多，但实际上呢，你每日嘅时间就处理啲责任问题，就唔系处理你本身要解决嗰啲工作㗎喎。喂，咁我想问，去到最后你份人工收嚟系处理问题啊，定还是处理责任嘅呢？ 咁同埋咧，都仲可以补充多一点咧，就系话咧，原来咧，我哋喺早排啦，早前有一个星期六咧，其实系有开过一个记者招待会嘅，其实就卫生服务界选委都有出席嘅，当时。咁我哋系听到咧，另外一个更加重要嘅消息咧，就系话原来嗰位黄医生啊，即系负责嗰位黄医生咧，佢原来佢留喺九龙医院嗰个病房嗰度睇嗰个病人嘅，即系睇晒成间病房咧。原来佢唔系全日住喺嗰个病房度，佢系只系喺嗰度逗留系两个零钟，咁跟住佢就要转去另一个 location， 而嗰个另外一个 location 咧系佢要系离开咗九龙医院，系喺第二个地方再睇另外一啲病人，咁所以讲紧咧，佢根本上系冇可能话做到一样嘢，又系好多人成日指责就系话啊，如果当时个医生佢肯翻转头，佢肯望多一眼咋。就已經可以救翻人，係可能你哋外邊睇咧，外邊人睇咧就覺得話係啊，望多一眼啦，就已經可以救翻一條人命啦，好值得啊，應該啊。但係你唔係嗰個醫生，你唔係做緊佢個崗位嘅時候，你知唔知道原來要話做呢個望多一眼睇多一秒鐘，喺香港而家呢個咁嘅醫療制度底下係幾咁困難？我哋都明白，我哋都有時好，我哋自己。做放射治療師，我哋都想望多一眼，同個病人傾多幾句，我哋都想。但係有時你當你上面又揸緊條數，又叫你話啊，你今日我唔理你啦，總之你要交幾多個人頭俾我。咁嘅時候，咁你即係已經做到即係廁所都冇得去啊！每個病人先至可以揸到水都冇啖飲，先至可以揸到每個病人有十分鐘去睇一個病人嘅時候。咁你都仲未計㗎，咔咔咔開電腦啊，寫排版嗰啲嘢，睇排版嗰啲嘢，十分鐘睇一個病人，呢個係乜嘢嘅制度呢？所以如果你問我嘅話咧，我就覺得係個制度殺人咯。 即係頭先聽我大嘆氣咗一聲咧，其實人生裏面有幾多錯誤係睇多眼你就可以避免咧？但喺你人生當中，你眼眼都。睇晒啦，系咪等于你人生完全冇错误呢？系从来都唔可能㗎嘛。即系你当你十个错误里面避免咗九个，你已经好叻㗎啦。你已经系完全人生嘅胜利者嚟㗎啦。但系等唔等于你人生冇错误啊？你始终都有啲嘢唉好后悔。如果我求先睇到眼就唔会啦。从来考试都系㗎。 我其实我每次六合彩开咗出嚟我都话㗎。 早知就买嗰个啦，我明明有諗过。 我全部买隔篱我个中头奖啦咁样。我都知即係呢啲嘢。所以有时其实。 所以真係唔係有冇睇过眼，而係话。 係啊。 当你人生嘅模式係咁运作嘅时候。 批评人係好容易㗎，因为你要明白。 你永远睇住就係你睇到我眼就可以救到一条生命。你有冇諗过就係话点解你会 adapt to 一种咁嘅生活模式，係因为嗰种生活模式係可以令到你嘅工作岗位帮得到更加多人，又或者係要求你一定要做到咁嘅 target， 呢个要求係老细俾你㗎嘛。即係当我 有无限嘅时间，又或者你个钟一日得24个钟，我钟一日有30个钟，我有多时间瞓下觉啊，得闲啲啊。喂，我做嘢好精神噶，问题我钟同你嘅钟一日得24个钟头，喂，大家都唔够瞓啦。你同我讲啲咩啊？ 唔係话个医生冇责任，而係问题上呢，即係呢个可以去到发展到去第二点啦，就係话嗰个医生佢系咪真系罪大恶极，真系错到话你应该系要钉佢牌呢？我唔系话你完全唔需要罚佢，但系你去到佢要为咗一个护士嘅护士先系嗰个主要嗰、那个嗰、那个成因嘅时候，而佢系要负上因为读咗好多年，考完自己个毕业试，考执业试，再考呢个专业嗰个试，先至攞到呢个专业医生牌。但系而家咁样就已经话停咗牌六个月。咁同埋咧，我哋当日咧都听到咧，好多医生都讲，其实停牌六个月咧，并唔系普通市民大家谂得咁简单嘅。即系好多人咧就话，停完六个月佢咪又做翻医生吓，惊咩？其实唔系咁简单噶，唔系大家睇得咁简单。 好啊，咁啊转头返嚟讲下点解唔系咁简单啦。 好啊。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